ChinesePod.com. 哎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！ 能干嘛呀？ 有好戏了！ 谁又有了？还是女演员自曝和导演有肉体交易？ 哎呀，潜规则那玩意儿都是800年前的事儿了，没什么搞头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杂志社的地咬春要来了。 什么料这么猛啊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说。 梁朝伟带一个女孩子去吃饭。 唉，这有什么，顶多冲冲数，凑合着上个版面，离第二春还差得远呢。 那要看他和谁吃饭了。 谁啊？张曼玉。 你有没有脑子？都是过期的绯闻了，有提的必要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是和我们编辑部的实习女记者去的。 啊，梁朝伟这种老江湖竟然会阴沟里翻船，和我们八卦杂志的女记者约会？ 哎，年轻就是本钱啊，用实习记者的好处不就在这儿吗？好比地下党，可以深入敌人内部作战。 哎呦，太棒了，哪个女记者啊？我怎么没注意到有这样的美女？否则我早就去追了。 算了吧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就你这个样子还少在这儿异想天开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看这照片，这个女孩长得也不怎么样啊，哪有刘嘉玲那样倾国倾城？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再漂亮天天看也腻了。人家都说七年之痒，他们都有2个7年了。而且对于陷入中年危机的男人来说，年轻女孩就是一针兴奋剂。 哎，扯远了，怎么研究起心理学了？快想想怎么炮制这条新闻吧。 急什么，慢慢来。 啊，你没病吧？我们是八卦媒体，原则就是快、很准，慢不是自掘坟墓吗？ 现在是什么时代？现在讲的是战略。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素材，当然要放长线钓大鱼了。让他们发展，我们就看准时机，然后出手。到时候，这条新闻可就不是一顿饭那么简单了。这就是战略，知道吧？ 有道理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哎，你说我们要不要找这个实习生来谈谈，跟他筹划一下？ 哎，这行不通。 为什么？ 你也不想想，人家梁朝伟的群众基础多好啊！如果我们设套，肯定到最后会引起民愤，那群女性粉丝可不是好惹的啊！ 那我们怎么办？如果他们吃一顿饭就没下文了，我们不是白白浪费了一个大好素材？ 哎呀，你真是一根筋！我们这期不爆料，不等于一辈子不爆呀。见机行事嘛。 你好毒啊。哎，近墨者黑，我的天真无邪就是这么被你给毁了的。